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2，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本市将有2530名电力人员开展巡视保障，确保市民用电安全可靠。国庆节前，北京对6大火车站进行环境采样，结果均为阴性。北京环球影城十一期间门票售罄。国庆假期，本市气温将有一次断崖式下降，拐点在4号。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今天发布消息表示，今年国庆期间北京电网电力供应充足，将有电力运维保障人员2530人对各类电力设施设备开展巡视保障，全力保障北京城市运行和百姓生活安全可靠供电。根据预测，今年国庆小长假期间，北京电网最高负荷为1300万千瓦，比去年国庆期间最大负荷增长 5.84%。国网北京电力将密切跟踪电网负荷走势，优化调整电网运行方式，采取有针对性的电网风险预控措施，确保可靠有序供电。国网北京电力也提醒市民朋友，节日期间注意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如果长时间外出，请关闭家中电源。从事放风筝、钓鱼等户外活动时，请远离输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确保人身安全和电网安全。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国庆期间预计本市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近4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4%。今天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2点，公交集团将在大北窑、东直门等8处客流集中的地区加强运力投入，增加配车300多部。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高速公路潮汐特点明显，预计今年国庆假期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通往郊区和周边省市的主要高速公路10月1号到3号上午时段出京方向交通压力突出，10月5号到7号下午进京方向车流尤为集中。铁路国庆黄金周服务保障全面启动，从9月28号到10月8号共11天，记者从北京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黄金周期间，北京六大火车站开行列车718对，预计到发旅客954.9万人次，日均86万人次。今天预计到发旅客92.7万人次，明天预计到发旅客106.3万人次。节前本市六大火车站环境采样结果均为阴性。运力接续方面，北京南站地铁4号线9月30号、10月6号、7号延时1小时，同时开行6条高铁专线；北京西站地铁7号线9月30号、10月7号、8号延时1小时，同时每条线路增加2到5部车。朝阳站周边地铁站重点加强夜间返京大客流接驳组织，同时增配22部公交车，周边场站配备100部机动运力，同时随时准备跨线支援。继续关注新闻，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截至9月30号下午1点，北京环球度假区小程序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十一假期期间的门票均已售罄，10月8号和9号的门票也显示库存紧张。在29号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文旅部指出，今年国庆节面临了三个因素叠加，将会使游客人数增加。一是受到七八月疫情影响，许多公众的暑期旅游需求未能释放，补偿式出游意愿强烈；二是部分地方和景区景点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吸引游客朋友出门旅游。三是国庆假期天气比较好，秋高气爽，适宜外出旅游。三大因素将使得国庆期间公众出游人数明显增加，也提醒游客出门游玩时做好疫情防控，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长假。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继续落实 75% 限量、实名预约、错峰游览等措施，在确保防疫安全前提下，举办秋花展、文化展、体验游三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十一假期，中山公园60多种不同颜色和花型的大丽花迎来盛花期。北京植物园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万株秋花，以花坛、花径、花艺、花海的形式汇聚一堂。50多个品种、1000多盆的月季装点在天坛公园青年店西北侧沿路。颐和园、香山、中山公园桂花飘香。颐和园精选了64盆姿态、花型、花期最优的精品古桂与游客见面。市属公园中一批新的景区展览和文化休闲空间在国庆假期亮相，其中元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以286件文物为载体，在国庆之际带来历史名园的美好祝福。中国园林博物馆新开幕了唯以砖石记园林，馆藏汉代文物展，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览。景山、玉渊潭、紫竹院在观德殿、问月楼、有钱山馆、玉和基因展示等这些建筑空间，策划了中轴线申遗、北京风土人情、人文传统等不同主题的展览。同时，颐和园、天坛这些公园也有天坛祈年历、冬奥版防护口罩等新的文化商业空间和文创产品亮相。 再来关注，受到短波槽影响，本市又迎来一波小雨，这波绵绵秋雨也会在国庆假期上演连续剧，同时气温遭遇断崖式下降。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根据中国气象局节前发布，今年国庆期间华北地区将有较强降雨和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受此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明天白天本市西部、北部有小雨，夜间转为全市性小雨天气。2号、3号天气多云转晴，4号至6号再次开启全市性的连绵秋雨模式，级别为小到中雨，持续时间长。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假日安排。秋雨带来秋凉，受降雨影响，假日期间本市气温将有一次断崖式下降，拐点在4号。其中1至3号气温和前期大致相近，日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4号开始，全市气温整体骤降6到8摄氏度。一直到7号，日最高气温只有1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秋凉中更有了几分寒冷。虽说春捂秋冻，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适当添加衣物以防感冒。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整点快报连线报道。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马上连线12345市民热线工作人员毕娜。毕娜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请介绍一下相关的市民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映丰收的农产品出现滞销。林女士反映，自己是密云区太师屯镇前八家庄村的村民，由于疫情导致销售渠道减少，本村丰收的核桃和板栗出现了滞销。李先生反映，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村民种植的蔬菜和水果目前没有销售渠道。张女士反映，房山区琉璃河镇物资村 90% 以上的村民家都种植了果树，由于今年疫情销售渠道减少，导致丰收的水果出现了滞销。二是希望能及时维护小区内的健身器材。李先生反映，海淀区四季青镇历城二区内西侧的健身器材中有两个跑步机现在都已经坏了，一直没有人维修。陈女士反映，丰台区十六庄街道宋家庄三区四号楼楼下的健身器材也有损坏。倪女士反映，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华园二区33号楼北边50米处有一个社区小广场，现在社区小广场内的健身器材也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松动，希望能尽快的进行维修。三是反映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不细致。 安女士反映，自己到朝阳区左家庄西街柳芳南里迪亚天天超市购物，超市门口没有人对顾客测体温，卖场内还有很多顾客都不戴口罩。赵先生反映，东城区东花市大街天福名茶店铺内对进店顾客不测体温，不戴口罩的顾客进店也没有人进行提醒。张先生反映，自己到丰台区丽泽天街四层的巴奴餐厅就餐，商家对进店顾客不查验健康宝，包括店长在内的多位店员都不戴口罩。以上问题12345热线都及时转交给有关单位办理。明天将迎来国庆小长假，外地来京探亲旅游的人数和在京内的游人数也都双重的叠加，听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勤洗手，进出公共场所的时候务必戴好口罩，室内也多进行通风，咱们都做好个人防护。主持人， 是的。那么12345近期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反映，延庆区康庄镇兴隆南街一号院一号楼一单元楼道内流浪猫特别多，居民一开门流浪猫就往居民家里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楼内居民的正常的生活。北波家园社区第一时间联系居民，并且到现场查看情况。由于流浪猫活动场所不固定，捕捉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社区将和物业工作人员一起对这件事情持续的进行跟进，对发现的流浪猫能抓的就抓，抓不到的尽力驱离。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碧娜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2，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